来看一下这个401条的主观范围。那在谈401条之前呢，同学先看一下114页，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88年司法官的这个考题呢，它是个典型的真点效的考法啦。案例的事实就不画在黑板上了，因为这个很常见。甲乙呢是夫妻感情不睦，然后呢甲向法院提起诉讼，先未声明说呢甲是 A 物的所有人，那现在乙无权占有，所以对自己的老婆呢提起一个767返还 A 物的一个诉讼。那么乙呢坚称呢 A 物为其所有的，无需返还。那这个题目是截录的，它本来还有备位声明啦，但是备位声明呢不重要哦，所以我们就看先未声明。反正有一个请求是说啊，767返还 A 物跟我们刚刚黑板上面的案例一模一样，甲跟乙之间有一个767的诉讼，那事实上他们是夫妻的一个关系。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呢，第一小题呢，该诉讼系数中乙可不可以对甲呢另诉请求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为乙。第一小题呢是上册的一个考点，考的是253的问题。因为前案还在诉讼系数中，还没有判决确定，所以呢诉讼系数中乙可不可以对甲提起一个确认 A 物为乙所有标准的后面这个确认诉讼，跟前面的767有没有违反，疑是不在理。答案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分点分项去讨论同一事件，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诉之上诉要完全一样，这个才叫同一事件。当事人是相同的啦，原告被告呢互异地位。再来诉讼标的，很抱歉第二关就卡住了，诉讼标的不一样。我们已经讲了 N 遍了，255条的立法理由提到基本法律关系本身跟它衍生出来的请求权跟形成权，这个叫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前案是767请求权，后面是所有权归属，本身就是不同的诉讼标的了。不但诉讼标的不一样，你如果要多写一点的话，诉之声明也不一样。你前面呢这个给付声明跟后面的确认声明呢并不具有所谓的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的情形，这个也不符合可以代用了。因为你前面767的声明给付声明的内容是说呢这个所有权归属于甲为前提，可是陷阱是在后面，后面这个确认之诉呢不是考你甲要求确认 A 物属甲所有，不是，而是乙呢对甲提起一个确认 A 物为乙所有，所以后面这个确认诉讼、确认声明权利物归属的主体是乙呢，跟前面这个767的给付之诉所涵盖的所有权归属的主体是甲呢，这个声明归属的权利主体呢不尽相同，也不符合所谓给付声明代用确认声明的情形，所以也不符合声明可以代用了。那诉之三要素就有两个要素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不构成所谓的同一事件。这是第一小题，很快的复习一下253。那第二小题就简单多了，真点效的标准考法。前面呢甲获得本案胜诉判决确定，本案胜诉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法院的事实理由栏一定会认定 A 物的所有权归属于甲，这个天经地义的嘛。如果 A 物的所有权不归属于甲，甲的767怎么可能胜诉？所以事实浏览一定会针对所有权的归属呢认定属于甲所有。但乙呢可否再对甲提起确认 A 物为乙所有之诉？答案是什么？可以哦。后面这个确认诉讼没有违反既判例是不在理原则，因为呢前案诉讼发生既判例的是767这个请求权，后案诉讼的诉讼标的是所有权归属本身，跟前案的诉讼标的不一样，所以后诉呢绝对不会被前诉的既判例所及，后诉程序一定合法。但是实体上的法院必须呢要受到前案确定判决认定事实的拘束，不得为相反的认定，只能判原告已败诉。因为前案确定判决事实浏览呢针对所有权归属已经认为归属于甲所有了，那发生争点效的结果呢后诉法院不得再做相反的认定，只能判原告已败诉了。 这是第二小题呢，非常典型的整点效的考题，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个题目看完之后呢，来进入到115页401条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好，那什么叫主观范围呢？一样先做名词的基本解释。主观两个字就是主体的意思啊，换句话来讲，我们401条要规定的是一份确定判决对哪些人会先生效。同学一定要先厘清所有条文要处理问题的前提。刚刚400条叫客观范围，客观范围研究的是一份判决书哪些事项的记载会有既判例。客观范围强调的是判决书记载的事项哪些事项有既判例。啊，主观范围反过来，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份确定判决书对哪些人会有既判例。如果你这个人受既判例所及，在法律上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你不能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同时也代表你呢必须要受到确定判决的执行力所及。所以主观范围可以直接说，所有的考题几乎都在考给付之诉。因为主观范围也只有在给付之诉这种类型呢比较有讨论的实意。怎么说啊？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确定判决对哪些人会有既判例，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接着来谈这一份确定判决可以对谁的财产为强制执行。那么法律的逻辑上，受既判例所及之人通常就是受执行力所及。所以等一下带你看历届考题呢，401条的考题清一色都考你给付之诉。因为题目最后都问你说，某甲可不可以拿这一份确定判决书对某丙执行或者对某丁执行。啊，你看到这种考题不要以为他在考强制执行法，不是啦，人家问你说这个确定判决可不可以拿去对丁执行对丙执行，就是在考你说这一份确定判决到底对丙对丁有没有发生既判例，这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观念。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马上呢看到117页对照401条。401条呢就是专门在规定一份确定判决对哪些人会受到效力。那么这个条文呢，各位先记结论，主观范围我国诉讼法采的是极度扩张的见解，这一点跟400条完全相反。所以有学者戏称说呢，我国这个立法者关于既判例的范围呢，有一点所谓呢逻辑上不一致的一个情形。因为你在客观效力客观范围400条极度限缩，限缩到只有诉讼标的记载在主文才有既判例，限缩的这么狭隘，但是谈到主观范围你却突然解放了，很 open 哦，对很多人都发生效力。反而主观范围呢采取极度扩张的立法，这个恐怕在法律的一个设计体系上呈现出一些不太协调现象啊。但是骂归骂了，没有改之前现在就这么不协调哦，你就是要去念这些不协调的一个内容。好，那既判例对哪些人会发生呢？400条总共要拆成4个部分来看。首先呢，第一项就分成前段、中段、后段，分别在处理3种不同情形。所以念这个条文有点像你国中时候念这个呢文言文啊，一字一句慢慢跟你翻译。来，你先念一下401条的第一项。法条说呢，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那除当事人外就是所谓前半段的规定，对诉讼系属后成为既受人者，既受人就是中半段的规定，以及呢为当事人或既受人占有标的物者，这个占有者呢是后半段的规定，亦有效力。所以结论就是确定判决对3种人有效力。哪3种人呢？第一项前段的刑事当事人，第一项中段的既受人，第一项后段的占有人，对这3种人呢会发生既判例。那考试就考你这3种人怎么解释。那老话一句， 同学进考场前，麻烦你记得拿出来复习，用力的背实务的见解。因为呢，这个考点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你光看条文绝对看不出所以然来。好，那我们先看最简单的第一项前段，同学对照书本的116页，这没什么好讲的啦。确定判决，法条说除当事人外，反面解释就是呢，对当事人一定有既判例，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只要在这个官司里面挂名原告、被告，挂名刑事当事人的话，判决不论胜败，当然对你有既判例，因为你们就是列名原告、被告之人嘛。这个法理上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项前段情形。好，前段看完了，先跳着看第二项兄弟党的条文。401第二项怎么讲？对于为他人成为原告、被告者呢，确定判决对于那一个他人呢亦有效力。各位，第二项呢是专门在讲确定判决呢对实质当事人也有效力。那第二项专门在处理呢诉讼担当的情形。来，怎么说呢？这个法条你静心翻译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什么叫为他人成为原告、被告？这不就是上册讲的诉讼担当？谁会这么无聊帮别人成为原告、被告呢？你会取代别人、代替别人帮别人成为原告、被告，那你不就是诉讼法上的诉讼担当，担当他人的进行诉讼？那既然是诉讼担当的话，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该他人指的就是被你担当那一个人啊，被你担当那个人不就是实质当事人吗？就好像破产事件，破产管理人成为原告、被告，破产人本人就是担当人，破产人本人就是实质当事人，就是所谓的该他人嘛。所以确定判决如果在诉讼担当里面，既判例也会给予实质当事人，也会给予破产人本人就对了，这是第二项的一个基本规定。所以一项前段加二项，结论就是确定判决除了效力给予原告、被告之外，也会给予诉讼担当里面的实质当事人。这是呢，先把呢这两种最简单的情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紧接着看国家考试的最爱中半段的规定。确定判决除了对当事人之外呢，对这个所谓寄受人也有寄判例。好啊，什么叫寄受人呢？这个呢同学真的要辛苦一点的，你看一下117页，117页呢，国内的学说实务采取一个有够啰嗦的规定。我们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寄受人的概念采最广义说。来，你看怎么分类。117页，寄受人先分成一般跟特定，打勾就代表寄判例给予他。那什么叫一般寄受人？最简单，所以最不会考你。一般寄受人就是盖瓜承受的情形。只要呢你是盖瓜承受他人一切法律地位的，你就叫一般寄受人。好，法律上只有两种情形啦，一个叫自然人的继承，一个叫法人的合并。只有自然人的继承跟法人的合并，你才会无限制的承受别人一切的权利物。那你既然是无限制的承受别人一切的权利物的话，当然要承受他所受的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以呢，既判例会对第一种的寄受人产生，这种寄受人叫一般寄受人。所以老爸死亡了，儿子继承老爸的地位，儿子也要继承老爸确定判决的既判例，这法理上天经地义。又譬如说 A 公司受败诉确定判决，后来 A 公司被 B 给合并了，那 B 当然要承受 A 公司这个败诉确定判决的既判例嘛。所以呢，既判例会对一般寄受人发生，毫无疑问。再来第二种寄受人叫特定寄受人。那什么叫特定寄受人呢？它的定义就是盖瓜承受以外的情形都叫做特定寄受，等于说我所寄受的不是照单全收，不是你的一切权利物的地位没有这么伟大了，我只有寄受你某一个部分的权利或义务， 这种呢，我只寄售某一部分的权利物，就是学理上所谓的特定寄售人。好，在这个概念之下，又细分成两种。特定寄售人分成哪两种呢？第一种叫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寄售，什么意思啊？我直接就是去承受你那个诉讼标的。那这种人也很好懂，比如说甲告乙呢，767条所有物返还，抱歉，甲告乙呢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在这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里面，假设题目说法院判决甲胜诉确定，胜诉确定完之后呢，甲就把他的债权呢让给丙。哎，什么叫诉讼标的的寄售啊？就是你专门寄售本案的诉讼标的权利物。本案诉讼标的是个借款的债权，那甲现在把这个债权让给丙，丙就是各位在书上看到的特定寄售人当中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寄售，我就是去承受你本案主张的那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那一个借款返还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诉讼法怎么讲呢？很简单的逻辑，你都直接去承受那个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了，所以那个诉讼标的的既判利理所当然的你也要承受，这是不可分的嘛。你承受那个直接寄售那个实体法的权利物，那这个实体法伴随所生的诉讼法判决效力，你老兄当然也得一并承受，法理上毫无疑问。所以假胜诉讼把债权让给丙，确定判决的既判利给丙，丙可以直接申请对乙强制执行。同样的逻辑也是，乙呢也可能把他的债务呢交由第三人丁来加以承担。丙丁间如果债务承担契约的话，代表丁也受到既判例所及，丁受既判例所及代表什么意思？丙可以直接对丁强制执行100万，丙可以主张丁要受到这100万胜诉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了。所以呢，第一种的特定寄售人呢，就是你直接去寄售本件诉讼那一个诉讼标的的权利物，那当然你也连既判例一同寄售，这个法理上呢不难理解。好，重点在阿拉伯数字第二页，请同学打两个星号。有些的特定寄售人叫仅寄售诉讼标的物之人。什么叫诉讼标的物之人呢？同学注记下，精确的来讲呢，寄售标的物所有权之人啊。什么叫寄售标的物所有权之人呢？这个实务上非常常见，所以国家考试很爱考你。书上有一个重要的判例，61年台债自186，同学要牢牢的记住。来，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特定寄售人当中的第二种诉讼标的物的寄售呢？在民间的实务上讲的句实在话，发生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的情形不多见，因为一般老百姓毕竟不懂法律，他如何去了解原来我们有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的制度呢？所以这两种的所谓的诉讼标的寄售的情形呢，真的不多见。比较常见的反而是标的物所有权的寄售。什么叫标的物所有权的寄售啊？来，譬如说最典型的案例，甲跟乙之间有一个买卖契约，甲呢要求呢这个出卖人乙呢要移转呢买卖标的物 A 物的所有权。这个官司好辛苦哦，打了半天呢，法院终于判他胜诉确定。判决原告胜诉确定，但是没有用，因为各位都晓得，被告经常会脱产。你判我赢，你想要来强制执行我的财产，没这么简单啊，我让你呢看得到呢摸不到，反正我已经输了，我就赶快把我的财产呢转卖并且交付给第三人丙。 说呀，请问你这时候第三人比我们国家考试一定问你，甲可不可以拿他的胜诉判决呢？强制执行丙的 A 物，现在 A 物在丙的手上，乙呢已经把它转卖交付给丙了，那甲能不能够说啊，本人呢打官司打了三年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打到胜诉确定，就是要能透过强制执行实现我的权利，你总不能让我这个官司白打吧？那我打赢了，都准备要强制执行了，才发现说啊，那东西怎么转到第三人丙的手上，我能不能要求强制执行第三人丙的 A 物？在这种情况下，同学发现丙的角色叫什么呢？他叫寄售人，但是他不是一般寄售，他没有继承的问题，他仅多是特定寄售，但是他也不是第一种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寄售。为什么呢？因为乙丙间并没有债权让你债务承担，丙呢并非是承担乙出卖人债务的地位，不是，丙只是单独的去承受标的物的所有权，丙他老兄搞不好完全不知道甲乙有这个诉讼，完全不知道甲乙呢曾经有买卖契约，丙搞不好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脑袋很简单的，我喜欢这个东西，我花钱买取得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如此而已。所以乙跟丙之间单纯的买卖交付，丙呢单纯的寄售取得呢标的物的所有权，他跟乙之间并没有债权让你债务承担，也就是没有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寄售的问题了。所以丙显然并不是呢我们书上阿拉伯数字第一点所列的诉讼标的的特定寄售人，不是，充其量只不过是第二种呢标的物所有权的单纯寄售人了。那这种人要不要受到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也就是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例能不能直接对他主张要求执行力给予他呢？来，这个问题怎么思考呢？同样的模式，甲对乙呢今天也可能有一个诉讼，民法767要求乙的返还 A 物，同样这个官司呢也打赢了，打赢了好高兴，准备要强制执行乙的 A 物，某乙却做一个脱产的动作，乙呢一样把它转卖并且交付给第三人，所以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那么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是否给予第三人丙，甲能不能主张强制执行丙的财产？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对照？就是同学呢请你把的61年台债字186号判例用力的背起来，117页以下到这个118页落落长的判例内容呢，他在讲什么呢？这个判例呢是国考的最爱哦，那么呢选择题也考，申论题也考了，所以你无论如何硬要把它背下来。这个判例就告诉你说呢，关于这个问题后，同学就知道难处在哪里，如果既判例一概给予第三人丙的话，引起的批评是程序保障不周延，丙从头到尾没有参与甲乙的诉讼，为什么要强迫他受到别人既判例所及呢？所以整个理论的设计上，你不可能一概解为既判例给予丙，这会对丙呢丧失程序保障。相反的，你也不可以说啊既判例一概不给予丙，因为一概不给予丙会让甲乙的诉讼显得毫无意义。你打这么久的官司打赢了，判决效力都不及第三人，人家随便脱产把东西给第三人，你就拿他没皮条了。所以一概把既判例都解为不及第三人丙，法理上也怪怪的，所以怎么讲都不对。最后干脆呢采取所谓的区分说、折中说，最高法院呢拍板定案，这个问题我们采区分说。什么样的区分标准呢？非常有道理，也非常好记。最高法院的区分说，同学大三应该背过还有印象，他就以呢诉讼标的的性质来做区分。像第一个案例，诉讼标的的性质是债权；第二个案例呢，诉讼标的的性质是物权。 书上就告诉你，判例落落长，文字浓缩起来、简化起来，就黑板上的结论了。诉讼标的如果是债权的法律关系，既判例一概不给予第三人。所以你不能拿这个确定判决强制执行丙的财产。各位为什么这样分呢？它完全借用民法的理论来解释民事诉讼吧，很有道理。怎么讲呢？民法你都念过债之相对性，最高法院的判例怎么讲呢？诉讼标的是债权行为，对应民法的基础理论债之相对性。什么叫债之相对性啊？债权契约只有针对缔约当事人直接发生拘束力，契约以外的第三人不受你们呢约定的效力所及，这叫债之相对性。民法上既然有债之相对性，诉讼法当然要配套演出。怎么个配套演出呢？如果你的既判例会给予第三人丙，那无疑是破坏债之相对性，等于是甲乙间的买卖契约效力居然会给予第三人丙。所以你诉讼法上绝对不能解为说甲乙的确定判决既判例给予丙了，你如果这样解释就完蛋了，整个民法上债之相对性的基本架构完全解体。因为你要贯彻债之相对性，你就不应该让债之判决呢效力给予第三人，否则如果债之关系的判决既判例给予第三人的话，无疑是认为第三人丙也要受到甲乙间买卖契约效力的拘束，严重破坏所谓债之相对性的原则。所以诉讼标的如果是债权关系的话，既判例不给予第三人丙，相反的，来，如果诉讼标的是物权关系的话，那同学想都知道最高法院会怎么说。民法上的物权具有绝对效力。什么叫绝对效力啊？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能主张。所以你要贯彻民法上物权绝对性理论的要求的话，所以物权关系所做成的判决效力也要拘束到任何第三人，这样才能贯彻所谓的物权绝对效的概念。所以原则上呢，甲道理胜诉，既判例给予丙，甲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丙的一个 A 物，但是也有例外。来，这里为什么有例外呢？各位发现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呢，我们学者称为实体法说，也就是呢，最高法院61年台债之186号判例，针对寄售人的概念，完全依照民法的理论来架构。民法上债之相对性、物权绝对效力，反正你既判例的范围完全建构在民法的基本理论上。既然完全建构在民法的理论，所以呢，你用民法的制度当然不能用一半，要完整的原用。怎么完整原用呢？民法上面里面呢，无权处分之下有善意取得、善意信赖的一个制度。丙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呢善意第三人，你不晓得乙不是所有权人，不知道乙无权处分，你善意的从无权处分的某乙身上受让买卖标的物的话，民法上既然强调善意第三人保护，所以诉讼法的制度要配合解释，不能以诉讼法破坏实体法。所以诉讼法上就说，甲告乙告赢了，既判例虽然给予丙，但是有例外。什么例外呢？丙符合民法上善意取得、善意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话，反而优先保障善意第三人。所以呢，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丙呢，他已经善意取得 A 物的所有权，取得的结果呢，可以排除呢甲的既判例执行力的主张。这就是呢寄售人的概念里面呢第一项中半段，所谓标的物所有权的寄售人，黑板上第三人丙呢，到底既判例有没有给予他，我们现行法上呢相关的一个游戏规则。好，这是呢中半段的规定，我们就跟同学介绍到这里。最后你来看后半段， 后半段呢，也是很多同学自己看不懂的。国家考试的后半段不常见，反倒是法研所比较常见。来啊，所以同学借这个机会来看一下后半段。既判例最后会给予的第四种人叫暂有人，你仔细念条文，这个法条最大问题是规定的太过简略，简略到大家不知道怎么翻译。来，你看第一项后半段怎么说？既判例会给予为了当事人或他的寄受人占有标的物者，法条没头没脑丢一句话说，你帮人家占有标的物，人家的既判例也会给予你的。所以最粗浅的白话解释就是，你帮人家保管占有这个东西，将来别人所受的确定判决呢，既判例也会给予你。好，这叫白话文的翻译啊。法学的概念怎么解释呢？来，占有人的部分，同学书本一样往后翻，你看到122页，其实我们第一项后半段花的篇幅也不少，从这个122页一直到125页，啰里啰嗦写这么长，理由在哪里呢？那么关键点就在于说呢，你要了解了这个条文的学说的一个特殊见解了。什么样的特殊见解呢？来，首先你注记在法条或书本旁边，我们一开始最担心的就是你把中半段跟后半段混在一起，很多同学不知道太紧张还是太久没念忘光光了，考卷上遇到这种题目乱写一通，什么时候是中半段后半段，你怎么混淆过来的？后半段的情形特别请你圈起来，占有人。中半段刚刚请你注记寄售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啊，中段跟后段区别的标准就是你这个第三人到底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为占有，还是不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而占有。如果你是取得所有权的目的而占有，中半段的问题，像你看黑板上这两例子，一般教科书举61年台债自186号判例，都是丙的买受乙的 A 物，并且呢以乙转所有权给丙，所以呢你看到题目啊，第三人丙是基于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占有标的物，譬如说人家考你，乙呢把 A 物赠与交付给丙，或者乙把 A 物出卖交付给丙，题目这样写，这个丙就是考你中半段，因为这个第三人丙是站在一个取得 A 物所有权为目的之下所谓的占有，这是61年判例所要处理的。但是立法者话锋一转，有些第三人呢不是以取得所有权的原因目的而占有，他是以呢其他的原因而占有。什么叫其他的原因啊？来，我们题目稍微给你转一下，各位你对照你就很清楚了。譬如说啊，今天甲告乙， 来，各位的实力体的变化很多，拜托你不要背，你的基本观念要厘清。左右两边给你对照，右手边这种考法就是典型的跟中段无关，你要去谈后段。我们为什么特别啰嗦，一再跟你重复？因为拜托你哦，题目呢有时候就是呢，你落笔的一刹那，这个考题到底考你哪一段哪一项很重要。如果前提的方向都偏掉的话呢，牛头不对马嘴，这个题目明明考中半段，你写对后半段，那一定没有分数了。或者这个题目人家明明考你后半段，你观念不清，拼命写中半段，整个答非所问呢，分数一定很惨。所以在法学的一个训练过程里面，别的不说，不跟你做什么太深入的法学理论分析，那个是你研究所写报告在用，但好歹最起码的整个条文适用的前提、适用的背景，你要先正确以后，后面才有得谈啊。好，那同学一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你搞不懂第一项中段跟第一项后段差在哪里。来，第一项后段的题目非常好认，等一下一样带你看国考题目怎么考认法呢。后段专门在考你第三人丙跟丁，不是基于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原因而占有，他们是基于别的原因而占有。譬如说什么呢？甲告乙告赢了，题目的第一小题黄色粉笔的部分，乙呢就到银行开个保管箱，丙就是银行了。那各位呢，去银行呢有往来就知道，可以跟银行申请个保管箱，你把你值钱的珠宝首饰放在保管箱里面，乙就把 A 物呢寄托交付在丙银行身上。或者第二小题绿色粉笔问你的，乙败诉确定之后，为了脱产呢，可能不想要怎么样，就把这个东西租给丁以转占有，或者跟丁之间不晓得什么样的关系，让丁对这个 A 物呢产生留置权。这种情形请问你，丙跟丁，你脑袋要马上反射过来，丙丁叫做 A 物的占有人，但是他们的占有是最典型的非基于取得所有权的原因为占有。所以说这种考题呢，你就不要笨笨的写说啊什么区分说依照六十年台债制186号判例，什么物权就给予他，债权就不给，这样写就大错特错。以前很多同学自己写考卷，这个呢各位的前辈吼这几届来呢犯的错误都一样，所以特别在课堂上不厌其烦。你不要看到第三人丙呢占有标的物就很兴奋，囫囵吞枣61年186判例拿来乱抄乱写，不管题目怎么问你，你永远都在那边区分说债权不及物权及后，这样念书是不对的，囫囵吞枣。61年判例再次强调，中半段适用的前提是在处理说第三人丙是受让取得所有权呢而占有，比如说乙赠与丙，或乙呢出卖 A 物给丙。可是呢右手边这个情形很显然的，丙银行跟丁呢不是基于取得所有权原因而占有标的，这时候立法者另外有一套的游戏规则规定在后半段。什么时候既判例会给予占有人呢？这个呢请同学看一下书本，看一下122页刮胡二，请你特别打两个星号。很多补习班的用书都画出体字，叫同学用力的背起来吧。但是我们希望在学习的阶段不要硬背一些东西，你至少知道它这个理论怎么来的，不要什么都不晓得硬背一堆，到时候呢自己呢很容易忘记哦。来了，这种所谓的呢不是基于取得所有权利人占有的情况，立法者说独立出来规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呢讲白点，我们既受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在德国人的理论里面认为啊，你这个第三人占有标的物如果不是基于取得所有权的原因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之下丧失占有本身对你来讲并没有任何不利。这个理论有几分道理啊，我今天占有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我要取得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在这个前提下立法者德国人就认为你不是为了要拿到他的所有权而占有的话，那法律的意义就是我们把这个占有剥夺， 好像对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了要扩大判决解决纷争的机能，也为了兼顾呢第三人权益的保障，所以针对这种非基于取得所有权事由而占有之人呢，我们的理论依据就是你122页括弧二所看到的，看看你这个人是专为他人利益而占有，还是兼为自己的利益而占有。这个口诀请你熟记，什么意思呢？如果第三人是专为他人利益而占有，这时候结论就叫做既判例呢无论如何都给予该第三人。理论背景很好懂，什么叫专为他人利而占有呢？这一句话的定义就是丧失占有的结果对你不会有任何不利。只要一个民法的案件法律关系，你分析后的结论是丧失占有的结果对这个占有人完全不会有任何法律上的不利效果的话，那这种人我们就评价为专为他人利而占有。既然如此，那么请问你学说会怎么讲？丧失占有对你不痛不痒，那就干脆让你丧失占有吧。既然丧失占有对你不痛不痒，所以呢，他人间的确定判决效力给予你，让他人可以强制执行你的财产，反正对你来讲无所谓嘛。你的财产被执行丧失占有了，对你法律上也没有蒙受任何不利可言。那这种情形，不妨我们就扩大既判例的主观范围。所以同学看一下黄色粉笔答案是什么呢？请问你了，不管你今天甲告乙是告买卖契约移转 A 物，还是索物返还请求移转 A 物，一旦甲胜诉确定，都可以主张既判例给予第三人 B。这时候就拜托你不要再写什么61点判例，很多同学考卷拿来改，真的写说债权就不给予丙，物权就给予丙，大错特错。这个情况没有必要去管诉讼标的是债权还物权，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既然丧失占有对丙毫无不利，丙是专为他人利而占有的话，那这样既然如此，反正你东西给他拿走，让他丧失占有，对他没有任何影响，那不妨就真的把他拿走吧。对他没有影响，又可以保障债权人原告甲的利益，何乐而不为？你应该解为既判例，无论如何直接都给予丙，根本不用管本案的诉讼标的到底是债权是物权，并非所问。好，这种专为他人利而占有呢，最常举的例子是寄托契约的受托人。像你去银行开保管箱，银行的定型化契约一定有一条，本银行不负任何保管责任，我们提供一个空间让你放东西，啊，里面东西怎么样你自己负责哦。我们提供场所置放你的物品，但是对你的物品完全不负任何保管责任。而且同学知道，你花钱在银行开了一个保管箱之后呢，那基本上你要不要放东西进来不关我的事了，你没放东西钱还是照付给银行，有放东西钱也是照付，你不管有没有付钱呢，不管有没有放东西，反正你都固定要付给银行的保管箱的一个费用。所以银行基于受托人的一个角色呢，保管你的东西本身它不负任何保管的责任，只是单纯提供一个置物的空间呢，让你置放物品而已。所以民众把值钱的珠宝首饰放在银行保管箱，你跟银行之间就成立民法上的寄托契约，银行就是受托人啊，专为他人利而占有，因为丧失占有结果对受托人银行而言没有任何的一个不利效果。所以这时候你不用管诉讼标的是债权物权的，既判例一概给予第三人丙，也不用管丙是善意还恶意，完全没有关系，反正只要第三人是专为他人利而占有的话，既判例无论如何都给予他，完全不用去管诉讼标的是债权物权或者第三人是善意恶意。好，比较麻烦的是绿色粉笔这种情形，有的时候第三人占有标的物叫做非专为他人利而占有，这就是书上讲的你可能是兼为自己利而占有。那这个兼为自己利而占有的定义是什么呢？反过来定义就好了， 丧失占有的结果对占有人会有法律上的不利，只要是这种情形，你就被评价为兼为自己利而占有，这种人最多。譬如说出租契约里面的承租人丁，如果是 A 户的承租人的话，承租人的目的就是要使用占有收益这个标的物，租赁的标的物，所以你把租赁标的物拿走了，强制执行掉了，一定对他的权益有影响。同样的，丁如果是留置权人，什么叫做留置权啊？丧失占有，留置权原则上消灭。所以如果丁呢占有这个标的物，他是留置权的话，你说呢丧失 A 物的占有对丁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啊。如果你强制执行把 A 物拿走的话，丁丧失了 A 物的占有，留置权的身份就消灭。所以这时候绿色粉笔的丁呢，就是最典型的丧失占有的结果对他法律上的地位会蒙受不利，所以他是兼为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好啊，这种人怎么办呢？这种人最讨厌，这种人就不能解为啊，既判例一概给予他，因为如果一概给予他，让他丧失占有的话，对他法律上的地位会蒙受重大影响。所以这种情形学理上当然得另行解释。那怎么解释呢？针对这种兼为自己利而占有呢，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回归60年台债制判例的一个见解，也就是这种情形才是回归中半段判例的区分说，也就是完全依照实体法的游戏规则来加以处理。那什么叫做完全依照的实体法的游戏规则来加以处理呢？严格来说啦，不应该讲说回归61年判例，这样讲可能容易让你误会。比较精确的讲法是呢，回归到那个判例的精神，什么精神呢？回归实体法的理论处理。所以既判例有没有给予丁，回归一般实体法的规范。什么叫回归一般实体法的原则呢？来，这个就很灵活，你自己就活学活用。譬如说第一小题，你如果把 A 物呢出租给丁的话，那各位啊，你自己怎么现学现卖呢？如果题目的前提是甲告你的诉讼标的是买卖契约的请求权，那这个时候你考卷要怎么写呢？回到民法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什么叫买卖不破租赁啊？你这个东西再怎么移转呢，那基本上来讲呢，新的这个买受人必须要承受呢这个租赁契约的地位。所以如果你是在诉讼进行中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把这个东西呢出租给这个丁的话，那么依照呢民法上面买卖不破租赁的相关适用，如果有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形的话，那么这时候呢丁呢就必须，丁就可以主张说既判例不给予他，甲不能够强制执行丁的 A 物，因为甲要寄售乙呢出租人的地位。相反的，如果你们这个租赁关系呢没有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适用的话，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在之相对性的概念之下来讲，你就不能主张既判例给予丁，完全回归民法的一般原则。同样的道理也是，如果今天甲告乙是767告赢了，767告赢，无论如何呢既判例都给予丁了，甲都可以要求呢强制执行丁的 A 物，这是民法一般的原则所在。同样的，如果今天丁是留置权人，留置权人依照民法的规定叫什么呢？物权担保物权的追及效力。一旦留置权成立之后呢，不管所有权怎么转让，都可以对抗所有权人。所以丁如果是留置权的话，这个题目很好写。甲不管是买卖契约告赢还是767告赢都好，基本上呢你都不能够强制执行丁的 A 物。你要把 A 物拿来可以啊，你花钱呢清偿我的债务，让我留置权消灭之后东西才还给你。因为留置权是担保物权有追及效，不会因为你所有权的转让问题呢而影响到上面担保物权的存在，新的所有权人都要寄受担保物权的效力。 这就是完全回归民法一般的原则来去决定说甲乙间的确定判决效力到底有没有及第。所以呢，第一项的后半段里面，这个兼为自己利益呢而占有的情形呢，完全回归民法的一般理论来决定这个诉讼法的确定判决呢效力是否及于第三人丁了。那以上我们就把呢401条所规定的四种的既判例主观范围的情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各位回家前，我们带你看一个题目来做收尾。请同学看一下74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年代虽然有点古老，但是是所有的补习班用书里面呢讲到401条标准的一个呢教学的范例。看一下74年司法官怎么考的。甲诉请乙呢给付价金10万，胜诉确定后，甲把债权让与给丙，判决的效力既判例是否给丙？送分题啊，当然急。关键是什么呢？401条第一项中断的寄售人，丙就是寄售人，那你要写清楚他是特定寄售人当中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寄售。既然你直接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直接寄售诉讼标的，那当然既判例给予你，所以呢丙呢受既判例所及。再来第二小题，丁呢依照买卖关系诉请物呢移转不动产所有权登记，诉讼进行中呢物将该土地赠与给己，并且移转登记给己。同学先回答己的角色是第一项中半段寄售标的物的所有权吧，赠与交付买卖交付都是典型的移转所有权，所以己是基于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占有标的物。随后丁胜诉确定后，判决效力是否给予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句话告诉你诉讼标的是买卖关系，黑板上的左手边的第一个案例，在61年判例的见解之下，诉讼标的是债权关系，既判例永远不及于第三人际，所以这个受让标的物所有权的己呢，可以主张不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及。这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机械的一个考法，反正也就是完全的呢含涉到401条呢相关的一个呢各项条文呢去做思考即可。那用这个题目把401条呢这几项的一个基本观念很快跟同学复习到这里。好，那么再耽误同学3分钟的时间，忘了讲一个最新的期刊论文的见解，来你翻回到121页，回到黑板上。在各位回家之前呢，邱立峰老师他们在晚近这2年内呢改变了以前的见解，以前的文章还有民事诉讼法口述讲义里面呢，邱老师关于既判例的主观范围是一套见解，但是呢97年之后呢改变见解了，所以新版的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还有新的这一些的文章呢都已经推翻旧的见解，所以你可以简单的了解哦，简单的注意一下，这个基本上来讲呢是大概以97年为分水岭的，这个97年之后邱老师他们都改变见解了，所以你看一下注释109109是在跟你讲旧的文章书本的出处，旧的理论。注释的10呢是2009年之后新的一些呢教科书呢新版一些文章的一个见解，既然涉及到见解的更动的话，稍微提醒你一下重点所在啊，当然直接跟你讲新的见解了，旧的就不用理它了。邱老师呢这一段的见解，我们书上编者案的整理呢是在跟你说明中半段，所以中半段是最常考最热门的，除了涉及到判例的见解之外，还有邱老师的特殊见解。那邱老师基本上来讲他呢不太赞成判例的见解，不赞成的理由就省下来了，那个批判和骂人的理论呢同学有兴趣自己看书上文字，反正你写考卷的时候也不用写骂人的话了，你直接写骂完了以后邱老师个人见解即可，不用琢磨太多时间再写批评的意见，骂不重要，重要的是骂完之后到底你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那邱老师的理论很简单， 他说啊，判例的区分说呢，实在太麻烦了。太麻烦的情况之下，邱老师说，我有一套更好的理论，各位参考一下。什么样更好的理论呢？我们干脆简单一点，怎么个简单法呢？既判例呢，不管你是债权关系、物权关系，也不管你这个第三人是善意恶意，都不管了，不要这么麻烦。这一套理论的特色叫做邱老师强调的观念，各位懂了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解释了。邱老师的观念就是啊，你现在念的是民诉，念民诉解释条文就应该单纯以诉讼法的制度、诉讼法理来解释，不要去夹杂太多民法的观念，因为毕竟你是来解释诉讼法的条文、诉讼法的制度，不应该老是拿民法的观念来解释，你应该单纯回归民事诉讼法理论。那什么叫单纯回归民诉的理论呢？回归的结果就是，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应该优先考量纷争解决回信。所以呢，落落长的文字呢，基本的法学概念就是，我先考量纷争解决回信，这是诉讼法的思考前提。考量扩大纷争解决回信的前提下，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既判例原则上都先解为给予第三人。所以按邱老师的见解呢，黑板上这两个例，我管你诉讼标的债权物权，反正我的结论就是为了扩大纷争解决回信，甲只要告赢了，既判例都先给予丙，这是思考问题的第一个逻辑前提。可是又话锋一转，有原则必有例外嘛，原则上优先考量纷争解决回信，但是呢又要兼顾第三人的程序保障。所以有时候邱老师的文章真的不难懂，看起来像很抽象很复杂，但是你多念几遍其实原则反而简单。又要兼顾第三人程序保障，所以呢有一个例外的情形不给予第三人。什么时候例外不给予第三人呢？这个理论就是要巧妙地连接到92年民事诉讼法增订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这后面会讲到。既判例给予第三人，问题是这个丙他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受到程序保障，完全不知道甲乙有官司，完全没有参与甲乙的诉讼，而他完全没有参与甲乙的诉讼，你却强迫他要买单，把他人间判决的效力给予他，邱老师说不是很公平啊。所以亡羊补牢，给你救济管道。什么救济管道呢？你刚好可以用92年所增订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这个确定判决的对你不利的部分。他认为这样解释最圆满。一方面呢，圆满的点在哪里啊？一方面扩大既判例的范围，达到纷争解决回信。讲难听一点，先不管3721既判例通通给予你们，给予你们之后，你要不要救济是你家的事。你如果觉得不公平，我没有程序保障，这个效力给予我不公平的话，那你老兄自己去打第三人撤销诉讼。你有打算你赚到，你没有打你要默默承受，那我们既判例书直接给予你了，这个你也没有话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额外赋予第三人救济的管道。好，还没有结束，最后还有第三段，邱老师又自己在讲，对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兼顾他的程序保障，但是毕竟会呢破坏法律的安定性，让这个诉讼没有办法平息，所以最好的方式呢，他第三段又讲，又回归到我们上册讲过92年呢民事诉讼法增订的职权告知诉讼。 所以邱老师为这个理论画下句点，他讲了第三段的叙述，为了避免第三人动不动就提撤销诉讼，破坏确定判决安定，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拜托法院在前案系属审理中尽量的呢职权告知跟本案有关联性的第三人，我尽量希望利害关系人第三人呢黑板上这个饼呢都能够参与甲乙的本案诉讼，都能够用当事人追加诉讼参加等等不同的方式呢进入诉讼呢受程序保障，只要我有告知你让你有进入诉讼的机会的话，将来呢你受过程序保障之后就不准你提第三人撤销之诉。所以回到原点，最后结论是反而要落实67条之一告知诉讼，这个制度越落实的话，将来越能够避免第三人提撤销之诉，越能够达到既判例纷争解决一回性的机制。这是整个的新的见解之下，我们在各位书本的120页、121页编者案跟注释的说明里面，把这邱连功老师针对第一项中半段寄售人的观念呢，他所做的一个法学逻辑的论述，那简单的呢跟同学呢做一个介绍，希望你了解这个特殊见解的一个背景跟法理所在。那么呢详细的文字同学回家有空自己参考一下编者案的介绍。好，那整个401条条文的一个本身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剩下两个呢反射效证明效这些衍生理论，我们留到礼拜四前半段时间再跟同学接续来看。